气球， 和气球。 这是一个有关生活和亲子的音乐资讯节目。六年级女生 Josie 在西半球跟你开讲，聊聊妈妈经，到底欣赏给孩子听音乐。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朋友小朋友，到底跟红气球飞到美丽的天空去洗洗了哦。大家好，欢迎收听7月17号红气球。上星期 Josie 阿姨向红气球的孩子们介绍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怎么长大。这个星期我们一起准备，当宝宝回家的时候，收音机旁的小哥哥小姐姐很快的就升级成为大哥哥大姐姐。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帮爸爸妈妈呢？先来欣赏一首歌，妹妹背着洋娃娃。有一个小弟弟小妹妹要出生，表示家里会变得更热闹。首先 Josie 阿姨要向你恭喜恭喜恭喜咯。刚出生的小婴儿什么也不会，只会吃睡觉和哭。收听红气球的孩子，你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除了有时候感觉有点吵，会被小婴儿的哭声吵到睡不着。但是过一阵子呢，这个小婴儿会长大，成为你的小弟弟小妹妹，和你一起玩，所以你要耐心的等哦。 Josie 阿姨相信你的听力最好，一定是听到了 baby 的哭声，就会马上告诉妈妈弟弟妹妹哭了。来听这首歌，咿呀唔通啼，宝宝不要哭。 听过很多爸爸妈妈说，当小婴儿哭的时候，哥哥姐姐听到了是第一个报告的人。但是呢，有些哥哥姐姐还在等，因为小 baby 小婴儿还没有从妈妈的肚子里面跑出来。刚出生的小宝宝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是像我们在玩的泰迪熊玩偶，还是像芭比娃娃呢？刚出生的宝宝很小很小，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小 baby 呢不太一样。小婴儿也有头，只是头非常的大，头上呢有一个软软的地方会一直跳，要小心照顾这个地方，不可以用力摸它。等到小婴儿长到1岁多的小宝宝，这个地方呢就会合起来。小婴儿有的有很多的头发，有的很少，但是没关系，头发渐渐都会长出来。小婴儿的眼睛肿肿的，嘴巴没有牙齿，手指头呢总是像抓一个小玩具一样不想打开，脚脚也都是弯弯的。不像现在的你呢，早就已经会站会跑。小宝宝的皮皱皱的，是因为小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待了太久了，过一阵子之后呢就会平滑起来，也会越来越漂亮，就像丑小鸭变天鹅。来听的是丑小鸭的歌。 可是只会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丑小鸭啊丑小鸭，腿儿短短脚长大，长长脖子扁嘴巴，走起路可是只会呱呱呱。 在今天的红气球， Josie 阿姨延续上个星期的话题，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这个星期我们要来看看的是刚出生的宝宝到底长什么样子。除了头大大的，眼睛肿肿的，脚弯弯的，手抓得紧紧的，还会注意到哦， baby 的肚子有一个凸凸的东西，叫做脐带。这个凸凸的脐带大约过2个礼拜就会掉下来，大人呢总是好好的照顾这个地方，避免感染。还记得吗？上个星期我们说过，在妈妈肚子里头的时候，有一条管子通到小 baby 的肚脐，给宝宝养分。现在呢，小宝宝出生了，可以自己吃东西，所以医师叔叔呢在出生的时候呢就把小 baby 的脐带给剪掉了。收音机旁的孩子呢是大哥哥大姐姐咯，有时候呢你也可以是妈咪的小帮手，拿一块小婴儿的尿布给妈咪，是好棒的孩子。来听好宝宝。 工作会 小宝宝的脐带被剪掉了，那么要自己吃什么东西呢？刚出生的小婴儿吃的东西不多，尤其前三天不需要吃什么，他们只吃奶喝奶奶，当然喝的不是冰箱里头的鲜奶，而是特别冲泡的奶粉，或者是妈妈身上的母奶。多半的时候呢，大人会用一种叫做奶瓶的东西喂小婴儿吃奶奶。收音机旁的孩子也可以帮着妈妈扶奶瓶。吃完奶奶，妈咪会帮宝宝拍嗝。孩子们也可以试着学妈咪的样子，拍拍你泰迪熊宝宝的背部，我们叫它拍嗝。欣赏泥娃娃。好爱哭哦，你可能会这样说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小婴儿还不会说话，哭就是他们说的话。因为宝宝的哭声有好多种，有时候是想睡觉的哭，有时候是拜豆腰的哭，有时候呢是尿布脏了。不用担心，小婴儿渐渐长大就会学着说话，到时候呢就不会那么爱哭了。小时候你是这样哭过来的哦，问问妈咪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那一定是妈妈听来全世界最动人的语言。我们来听《요기나과》。 有一样有一样爱哭， 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向收音机旁的孩子们介绍刚出生的小婴儿是什么样子。当了哥哥姐姐的你，可以怎么样帮助大人一起照顾这个小婴儿？除了哭之外，小婴儿也睡好多的觉，一直睡觉不太好玩呢。因为小宝宝的肚子好小，一次只能够喝一点点的奶奶，一两个钟头就会肚子饿，所以一天要吃8到10次的奶奶。为了长大，小婴儿必须花好多的力气吃奶奶和睡觉，长大很辛苦。所以当哥哥姐姐的你，不要吵小婴儿，让小婴儿多多睡觉，才可以赶快长大和你一起玩。小婴儿睡觉的时候，也才能够让爸爸妈妈好好的休息。你看咯，小婴儿那么小，什么事情都要大人帮忙。有时候是阿妈帮小婴儿洗澡，妈妈帮小婴儿喂奶，爸爸帮小婴儿穿衣服，阿公一直抱着小婴儿秀秀，大家都好忙了。做了哥哥姐姐，想不想帮忙呢？听一首歌， Josie 阿姨待会儿继续告诉你更多帮忙的方法。哥哥姐姐怎样可以帮助爸爸妈妈一起照顾小婴儿呢？换尿布的时候，可以在旁边拿一片尿布给大人。阿妈在帮小婴儿洗澡的时候，可以拿着小玩具塑胶小鸭鸭在旁边逗小婴儿。小婴儿哭了，赶快跑去叫妈咪。有时候呢，如果小婴儿有吃安抚奶嘴，可以帮忙找出来。当你觉得爸爸妈妈都在关心小婴儿，没有时间陪你的时候，可以坐在摇篮的旁边，轻轻地摇着小婴儿睡觉，但是不要太大力哦。小婴儿赶快睡觉，爸爸妈妈就有空陪收音机旁的你了。小 baby 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尤其第一个月，家里会有好多人来帮忙，或者妈咪会到阿妈家坐月子。 有一些亲戚还有一些朋友来看小 baby 和妈妈，会顺便送很多小礼物给小婴儿，有时候还会有一份是给身为哥哥姐姐的你。在你出生的时候，有好多的大人曾经送礼物来呢。现在你长大了，可以帮忙小婴儿拆礼物，玩给小弟弟小妹妹看。欣赏的这首是《玩具》。Josie 和孩子们做一个小结论，刚出生的小婴儿小宝宝非常的小，但是头的比例比较大，头上有一个洞洞会一直跳，随着时间随着宝宝长大会渐渐的愈合起来，肚子有一个黑色的脐带，过两三个星期也会掉下来，这些都是小宝宝长大的象征。爸爸妈妈在忙的时候，收音机旁的你可以帮忙拿尿布和奶瓶，不管怎样都要轻轻的温柔哦。小婴儿一天天长大，有一天会长得跟你一样大。六个月大左右，小宝宝就会开始学爬，慢慢的学走路。有好多的东西，作为大哥哥大姐姐的你可以教小宝宝玩，你会多一个永远的好朋友。一起来听跳舞歌。下半个钟头，我们和爸爸妈妈聊教育部落的话题，孩子们继续听歌。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clap your hands.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clap your hands.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then your face will surely show it.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clap your hands. That's great! Now let's try happy feet!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stamp your feet!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stamp your feet!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then your face will surely show it.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stamp your feet! Ooh, now let's hear lots and lots of happy voices!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shout hooray! Hooray!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shout hooray! Hooray!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then your face will surely show it.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shout hooray! Hooray! Boy!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do all three! Hooray!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do all three!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then your face will surely show it.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do all three! Hooray!